毫无手札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348章，我即刻为自己辩解啦，我讲，哎呀，我真係嚇窒下佢嘅啫，点会真係咁做啊？豆腐即刻嘅搏住咁讲，係啦係啦，我哋又冇撞人，老陈啊，一踩油门嘅时候，我即刻呢就伸脚踩咗个刹车，个老太婆啊，先自己慢慢咁躝返起身就走咗啊。唉，我真係信啊豆腐呢条友嘅专登同我作对嘅，如果唔係顾文敏喺呢度，我真係唔確定究竟我可唔可以忍得住唔将佢碾死。顾文敏一听即刻厉声咁讲，嘿，乱嚟啊，你哋真係乱咁嚟嘅，呢啲咩行为啫，係故意杀人啊，马路上边有监控㗎，你哋两个、太真係唔知道轻重啊。跟住佢对住我讲，嗱，你睇下诅咒呢个问题啊，一定要解决。你而家系咪越嚟越冲动啊？你以前系唔会做呢啲咁嘅事㗎嘛。我睇住佢担忧嘅目光，心里面就游咗一下，亦都觉得好难过。忍唔住就摸咗摸佢块面。顾文敏由声咁讲，哎呀，我知道你而家呢就喺度匿住我，亦都知道系咩原因嘅。如果有咩线索，你哋一定要话我知，我系想帮你噶。 豆腐讲，唉，越系重视嘅人呢，就越担心佢受伤。老陈嘅心意你明白就好啊，放心啊，我啊会睇住佢啊，佢啊唔会做出啲咩另类嘅事情啊。我讲，嗱，你再乱噏嘢，我将你条脷割落嚟喂狗啊。豆腐一听有啲惊惊地缩咗下膊头，总算就冇再乱爆嘢啦。见到顾文敏就冇再追问落去，我即刻转移咗话题讲，林肥仔同埋机关手打个交道，咁讲明佢同我哋呢一行啊扯上咗关系喎。我睇呢一个咁嘅红山嘅案子呢，八成可能同嗰啲有关嘅。文文，嗰、那个机关手有冇其他嘅咩特征啊？如果淨係讲个十隻手指嘅话，大部分嘅机关手都係咁嘅，亦都唔好搵。顾文敏就諗咗一諗讲，嗰、那个保镖呢就冇点描述，佢就係话隐约听到对方好似提到一个姓冯嘅人喎。我同个豆腐即刻失声咁讲，冯鬼手。顾文敏岌咗下头讲，哈，我亦都係咁諗㗎，不过呢，我对你哋呢个圈子真係唔係好熟悉，所以就係想同你求证一下囉。豆腐就讲，哎呀，仲求证乜嘢呀，八成就係冯鬼手条衰仔啦，依周有半年几唔见，点解会同呢个林肥仔搞埋一齐㗎。自从喺呢个湘西凤头村一别，我哋呢就再都冇联系过啦。諗諗喺一段时间一晃而过，当初嘅情景仲历历在目。我哋一班人落斗，最后卫南京三个就死咗喺斗里面，諗嚟呢就真係有啲唏嘘。卫南京虽然讲係赵老头嘅人，但係確实亦都係一条汉子。俾阿吕叔咁样样暗害死，虽然讲赌斗嘅呢就唔算得上话咩冤枉嘅，但系亦都实在可惜。而家冯鬼手嘅铺头呢，咁又系咩回事呢？搵到咗切入点，我即刻就同阿专瑞又发咗个轮。我哋之间嘅关系讲唔上话冷，但系亦都唔话得热，咁啊系比较经典嘅合作关系呢。由于顾文敏喺度，我就唔方便提及吕叔嘅事情啦，只能够叫佢查一下冯鬼手嘅电话。冇几耐，佢就俾咗个电话号码我，话系最新嘅，叫我打嚟试下。做呢一行呢，换电话号码就好似玩咁嘅啫，基本上就好几部手机嘅，唔同嘅货唔同嘅主顾，亦都用唔同嘅号码，所以联系起上嚟呢就好麻烦嘅。豆腐同埋顾文敏紧张咁睇住我，我呢就将个电话拨过去。对面就传嚟咗一个懒散而唔耐烦嘅声音，有啲就断断续续，似乎个信号唔系几好。搵边个啊？ 我听得出唔系冯鬼手，系又系边个啊？我就报上自己嘅名讲，系我啊，陈元。嗰边就安静咗一阵，响起咗嘶嘶嗦嗦嘅声音。跟住我就感觉到冯鬼手嘅声音啊清晰咗好多，可能系移动到信号比较好嘅位置。接住佢又讲：啊，系你啊？啊，点啊？有事？我啊担心打草惊蛇，于是咧就讲：系有事。你而家喺边度啊？我想请你食饭，我哋面谈啊。佢嗰边就沉默咗一阵，讲：啊，好啊，我听日过嚟啊。系啦。你嗰隻金屁虫最近系点啊？我就真系有啲郁闷啊，心谂佢点解会问起豆腐嘅？我呢个人就系咁噶啦，别人呢算计我，我照单全收；但系如果有人成日算计我身边嘅人，我就真系好警惕。于是我就讲：啊，佢都唔错，点啊？冯鬼手啊笑咗一笑，讲：你哋嘅事我啊听讲咗啦。以嗰条友仔落斗嘅素质，居然仲可以活住，吓睇嚟你啊将佢罩得好好啊！我话讲我嘅兄弟，我啊梗系罩住噶啦。冯鬼手就意味不明咁笑住讲：，唉，听我一句忠告啦，唔好再带佢落斗啦，不然嘅话唔系佢拖累你。就是你害死他，他是不适合在这个圈子里面的。我心里面即刻一沉，转移话题讲：啊，听日来啦，地址我一阵间给你，啊，恭候大驾吓。挂咗个电话之后，事情亦都算有啲眉目啦。离饭点啊仲早，顾文敏呢就喺个店铺里面逛住。佢又负责文物案件嘅侦破㗎嘛，所以时常都会接触古玩嘅，眼力呢都亦都好好。睇古玩对于普通人嚟讲可能真係有啲闷，毕竟正常人呢冇人会对呢咁嘅烂樽烂瓦呢会睇几个钟头嘅。但係俗话讲，内行睇门道，外行睇热闹。内行人睇一件物件，佢就要睇年份啦，睇用料啦，睇工艺，睇器型，睇文化，就睇历史，辨出处就辨身份，辨真假。咁样样一番搞落嚟咧，真系名堂就好多。我就坐喺个凳上边，睇住顾文敏嘅侧面，佢而家就喺度内心咁把玩住一件高仿北宋嘅天青方口瓶。呢件嘢系假货嚟嘅，但系系一个高仿。我当时啊走漏眼，当系真嘢咁啊收咗，亦都算系一个教训。佢明显就被拦住咗啦，一阵间啊皱眉，一阵间啊思索。好靓嘅剪影喺夕阳透入嚟嘅光辉里边，显得宁静而温柔。眼光一转，豆腐啊抱住个笔记本电脑啊喺度恶补瓷器嘅发展史。我啊沉默咗一下。打断佢问：喂，你有几耐冇画画啦？豆腐啊抱怨咁讲：唉，都冇咩时间啦，我啊真係唔想十几嘅万咁啊收件假嘢。佢啊暗暗咁指住嗰一个咁啊天青方口瓶。我啊讲：咁你而家觉得而家嘅生活好啊，定係以前嘅生活好啊？豆腐啊担高个头，呆咗一阵间，諗咗一阵，佢啊讲：其实呢，我哋而家就吃喝不愁，有房有车咁啊，我都几知足㗎啦。不过呢就压力大啲啦。以前我每个月就要挂住啲房租，日日做自己鍾意嘅嘢喎，都觉得几好啊。唉，常言道有失必有得㗎嘛。咦，阿老陈唔係喎。你平时冷冰冰咁，好似话天下人都争你钱咁，点解突然间变得咁感性，同我倾人生嘅？唉，不得不讲，头先冯鬼手嘅话就真係影响咗我。事情发展到而家，我嘅人生已经行上咗一条截然唔同嘅路。我所面对嘅未来係女宿专睡嗰一班咁嘅人。我哋呢啲人之间只有利益。我自己就可以面对呢啲咁嘅黑暗嘅地下世界，但係豆腐仲能够跟我几耐呢？ 天下冇不散嘅筵席，我心里边谂到呢啲就有啲沉甸甸。大部分嘅人可能觉得冇乜嘢，系兄弟又唔系老婆，但系对我嚟讲，呢个系一条寒冷嘅分界线。分界线嘅呢头系我14年嘅闯荡生涯，呢14年里边，豆腐系我唯一嘅朋友，我哋相互扶持，一齐欢笑，一齐去责骂，从来都未缺席。而分界线嘅后边呢、这个人，或者就系同我要分道扬镳啦。呢、这个系时间带嚟嘅沉重，今后茫茫不可预知嘅危险未来，我应该点做呢？类似咁嘅讲法，专帅亦都曾经讲过，甚至自己亦都谂过。不过从来冇人好似冯鬼手咁讲得咁直白，唔好再带佢落斗，唔系嘅话，因为就系佢拖累你，因为就系你害死佢，佢系唔适合喺呢个圈子入边。第二日，我哋就约咗喺古玩城外边嘅酒楼同阿冯鬼手嘅见面。佢嘅精神啊好好，唔似咧好似赶咗长途咁。所以我断定佢琴日所留嘅地方呢，应该离深圳比较近嘅，甚至可能就係喺深圳。喺席间就只有我同埋阿豆腐，顾文敏就俾我安排咗去搞其他嘅嘢。一番可有可无嘅醉疚就唔使讲啦，饮咗几杯酒之后食咗几啖菜，话就入正题啦。冯鬼手就讲啦，搵我嚟有咩事呢？我话讲，唉，我都唔同你兜圈啦。林家耀呢，认唔认识啊？林家耀就即系林肥仔嘅本名啊。我敏锐咁发觉，冯鬼手嘅瞳孔啊缩咗下，但系只系一瞬之间，佢面上亦都不露声色。佢又讲唔识噃，喺边条涌噶？豆腐啊讲，妖咪扮啊咪扮啦，几鬼冇瘾啊！我哋都系熟人啊，你直接话俾我哋听咪得啦。我啊系打听过嘅，嗰、那个咁嘅林家耀失踪之前，你啊见过啊嘛，有人证噶。冯鬼手只眼睛啊唔系好大嘅，但系咧就精光闪烁。佢又讲人证咩人证啊？豆腐话。唉，为咗防止你杀人灭口，我唔挂你知。唉，我话冯老哥啊，我哋搵呢个姓林嘅呢係有啲急事嘅，你又话俾我哋知啦。你睇下呢一台嘅菜嘅份上呢，你亦都唔能够同我哋咁嘅炸傻扮懵㗎。唉，呢个大闸蟹啊，六嚿几水啊，唉，我全部俾晒你食啦。冯鬼手啊讲，唉，咁你自己食啦。跟住佢起身讲，我唔奉陪呢。佢又准备起身走人喎，点知道门都未拉开，喺门外边砰一声就俾人哋踢开咗，三支枪齐齐齐咁对住门口嘅冯鬼手。跟住顾文敏就着住便衣咁行入嚟讲，你好啊，我哋又见面啦。冯鬼手睇咗一睇顾文敏，又睇咗一睇我哋，显然就真係非常之吃惊，露出咗一副想杀咗我咁嘅样。佢又讲，吓，你居然敢报警？放低武器，举起手嚟，我怀疑你涉嫌文物盗窃，同我行一转啦。为首嘅男警察就开口，另外两个人一拥而上，将阿冯鬼手制服咗。有支枪喺度怼住佢，亦都冇办法反抗，轻轻松松咁就被扣咗起嚟，跟住就被押咗落楼。